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又是一周开始了，新的周一，大家有没有周一综合症呢？那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专门为大家治疗这样的一些郁闷啊、烦躁啊等等等等一些负面的坏情绪。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就是非常厉害的，真的是全国顶尖的吉他手、独立音乐制作人、歌手大飞，欢迎大飞老师。 大家好，我是大飞。我看哪个？ 看那个，你看这两个镜头，随便。 好吧， 都可以哈。大飞是第二次做客我的节目，当然这在挑战新歌声呢还是第一次。那当然，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同步收听收看啦。要着重今天要这个要跟大家宣布的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已经改名字了，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那大家如果想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可以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下面有视频直播，依然是可以点进来观看我们的现场的。另外呢，可以去一直播 APP 找到活力982，然后也可以去给我们疯狂打 call。 你知道吗，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这个朋友加进来了，然后说啊，给大飞疯狂打 call， 然后说要起飞了。 打 call 是什么意思？ 打 call 就是打电话呀，就现在不是时下那个流行语吗？然后就说我要支持谁的话，就是给他打 call。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流传出来的，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有时候在朋友圈看会有人说这个。 是吧？还有打岳阳电话的，你知道吗？这电话费老贵了。对， 您破费。 是，没有破费倒是不至于哈，因为只要喜爱那就是值得的。大飞老师是非常淡定的一个人。 我还行吧，我就刚才跟着听那个前面那歌听定了。 是吧？ 对， 你是不是听他那个吉他来着？ 我听，对，就先这就是那个一个琴一个吉他一个唱的这种音乐。 对 、我一会儿可能也是这样。 你一会儿也是这样，没关系啊，就是刚才我们俩在聊天的时候，然后就说，我说哎呀，咱们节目一定要嗨起来啊，玩起来。大飞老师说我尽量，然后我尽量让大家睡着。对，我们俩是一静一动这样的组合，动静皆宜，这样给大家完全不一样的冰火两重天的感受。好了，那么熟悉大飞的朋友呢现在已经是嗨起来了，那我们还没开始唱。那第一次观看我们节目，第一次认识大飞老师的，我们要通过一个视频介绍一下。那在放这个视频之前，大飞要不要先给我们说一下什么呢？就关于这个视频的一个宣传啊，或者说这个其实是去年的一个演出，对吧？ 对，这个是其实是去年也算唯一一个专场吧，8月17号的时候一个在 Blue Note 一个专场的，因为马上要发这个专场的录音的，等于是 Live 专辑。 Live 专辑， 对，所以就是算一个小的宣传片吧，先爆出来给大家先睹为快吧。 对，我刚才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真的是一点都不觉得长，而且这一个小宣传片做的相当的精美。 是吗？谢谢。我做了好几天呢。 好几天呢？你自己做的吗？ 对。 真的你自己做的？ 对啊。 天哪，好，我们节目的宣传片有着落了。对，到时候让你帮我们做一下啊。好，那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这是大飞亲手做的关于 Blue Note 去年的一个宣传片。 不爱出门，不爱混圈子，从小就这样，年龄越大就越难改。12岁开始弹吉他，到后来帮别人写歌，帮别人做制作，再到自己出了3张专辑，30多首歌，基本上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做。从写歌到录音，再到缩混，甚至封面的设计，开始的时候偶尔还咨询一下身边各种前辈，后来也就懒得问了，有什么不会就上网查呗。可是后来一个人时间待得久了，就会有点孤单吧。而且最要命的，我还是特别反感在现场放 program 的那种， 我是希望现场所有让人听到的声音都是真实的，有人演奏出来的，真刀真枪的去干，所以也很矛盾。对于不善于和别人交流沟通的我来说，这是一个挺难的事儿。这次 Blue Note 演出在 Stray Voice 的支持之下呢，找到了国内外顶尖的，我认为顶尖的音乐家们来和我一起合作。那比如像 Funky 老师，像张张，还有像管乐的何浩成，每一个人都是在他的领域里都是有一定的成就的人。然后我们在一起完成了2017年我的唯一的一次专场表演，所有的歌重新做编曲，其实就像打游戏通关那样，就没别的，就是好玩，真好玩。说实话，我不太在乎现场会有多少观众，就是不是要录音忘词儿弹错了就无所谓。当时我记得我就穿了一件白衬衫就上台了，那件衬衫都已经皱了，上面好多褶子。我的注意力其实更多的是集中在我这些作品，在我当时身后这些可以算作，对我来说算作陌生的这些高手们搭建起来这个平台上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心里这些歌应该怎么表达。哦对了，在这前一天8月16号是我的生日，当时也算是新的一岁的第一天，这一天的第一首歌前奏响起来的那一刻，我头脑一片空白，就觉得头皮发麻，然后差点都忘了唱，忘了弹 solo， 心里默念的就是我啊。后来一两个月之后，贾老师给我发来在美国速混的现场录音室听，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哦，台下听起来原来是这样。其实我自己本身我非常喜欢去听现场专辑，像自己喜欢的乐队啊、歌手啊，都会找来听。和专辑的概念完全不一样，因为是没有经过打磨呀，没有经过那些修饰，完全真实的记录了当时这些声音的状态，包括人的状态，可能你在里面还能感受到观众的状态。所以这次有幸也亲身体验了一下这个过程，怎么说呢，很刺激，很好玩，让我把之前自己做音乐一个人做所有事情的那种习惯完全颠覆掉了。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我之前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这一批作品，让他们可以以一个全新的样貌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哦，这就是这一个宣传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片儿哈，算是宣传小片儿，非常的精美，这也是大飞自己做的。 对，其实这个是在有一部分外景是在日本拍的。 哦，真的？ 对，因为我前一阵儿多说两句啊， 行， 陪朋友去那个日本拍了他自己的那个小小的纪录片。 哦，我以为你是去玩的呢。 没有没有，然后就是因为我其实我不喜欢玩，我喜欢还是喜欢带着任务出去呗。 对， 所以。 以工作为重和寓教于乐。 对，所以拍回来我看里边其实好多地方拍的挺好看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能不能用，然后正好也加上当天演出当天拍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些记录，然后把这小小东西给做出来。 啊，真的好精美啊，我觉得就是看完了之后觉得就是如果你要听的话可能还感觉不那么明显，但如果你要是边看边听就会觉得非常的爽。现在已经是有很多的歌迷啊还有好朋友们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下面聊开了，说仿佛是换了个地儿直播。 对 对， 因为我自己有个群，我自己有个那个微信群。 现在大家都关注到了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来到这儿大家都是青年啊，大家可以就是拼命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因为下面有一个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了。对，大家可以在这儿互动，你想问大飞什么样的问题，你想跟他说什么，你都可以在这儿，我是可以看到的，然后我会告诉他。对，好的，那这里面不知道有没有礼物哈，点击礼物也可以刷一刷。 我们一般发红包。 是吗？哎呦，这个算了，随意吧。对，那今天大飞也是带来了很多歌，咱们不能光说不唱啊，这必须得先带来我们的开场歌曲了。 可以啊。 对，今天全是弹唱版本的。 嗯，对，因为我刚才那个小片里也说不喜欢放 program，然后 对 卡拉 OK 就更不喜欢了呗。 我发现你这真的就是这个喜好和这种说话的方式还是很狮子的。 是吗？ 对。 然后因为现在你看那个从去年我之前你看这两年火的那个音乐形式，之前那个民谣我觉得还好吧，人家把琴唱，虽然给你唱睡了，但是也还能听。对，但是后来到嘻哈就真就只剩 program 了。 是，下次你再跟爽子一起来，然后 跟爽子人玩的是乐队啊。 啊，好吧， 对 没关系。但是我觉得如果爽子在的话，他又是另一种嗨的那个形式，就是每一种音乐他都有能唱睡和不能唱睡的那种方式。 对，我今天我看吧，我看一会儿我先给大家唱歌吧。 行， 因为也好长时间没演出了，然后今天趁这个机会。现在8:16。 啊，对，大家都等不及了啊。 也基本上都吃完晚饭了，血糖也都到了。所以 来 咱们唱一吃关于吃的歌吧。 好，关于吃的。 很熟悉的一首歌。 嗯，好。 叫火夫地。 好的。 刚才你问我火夫地代表什么，唱完告诉你。 好，唱完告诉我，我猜一猜，大家也猜一猜啊。 好。 嗯。 我多想。给你做顿晚餐，让你吃到明天升高你的血脂、血糖、血压，然后躺在医院给我打电话。我多想给你做顿晚餐，让你吃到明天忘记你的前途、理想，只记着我是一个活佛。我手里拿着刀，但不是为了用来闯祸，我总是弯着腰，可头一直高昂着。吃了那么多，你想没想过怎么去做？觉得有点饿，还不如自己点起火。我多想给你做顿晚餐，让你吃到明天升高你的血脂、血糖、血压，然后躺在医院给我打电话。我多想给你做顿晚餐，让你吃到明天忘记你的前途和理想，只记着我是一个活佛。谢谢。 我的天哪，这首歌真的我边听边笑，因为看到大家在留言说我躺医院给你打电话。对，还有说这个这会儿可能飞哥想到了红烧肉。你刚才是在想这个吗？ 没有，今天太冷了，想了好多那种能冒着烟的一大锅那种东西。 哎呀，东北大乱炖啊，小鸡炖蘑菇呀，涮羊肉啊，哎，是，这些确实是冬日里的必备佳品。我刚才听到这首歌，我说太直接了吧，这歌太狠了，升高你的血脂、血糖和血压。我说你好狠的心啊。 对，其实你看那个电视里好多那个美食节目和养生节目，你播的时候你就觉得特矛盾 啊。对，为什么呢？ 这边说那个咱们这东西就先过油，先炸一遍， 对， 然后再炸一遍，然后另外那边告诉你要少油，要 少糖， 对，要怎么样， 少盐。 我就特想让这些人搁一块儿给他们做一做，看能怎么着。 这个实在是很神奇。对，那这首歌就是刚才也说了，说这个火夫地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到现在也没太明白。 其实火夫地熟悉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是我跟东伟，就是我乐队的吉他手，一起做了一个美食的一个小节目吧。其实也不算节目，到其实已经3-4年了吧， 这么长时间了， 之前在做的，然后但是后来可能觉得长大了也该干点正事儿了，那个就不玩了。其实你说、 所以做菜是特别好的，对不对？ 就其实还可以吧。对，因为也好多朋友问我，就在这儿也解答一下，好多朋友问我为什么就后来就不做了这个节目。然后我也特别想回问一句，我为什么要接着做这节目？ 对，我为什么呢？ 对，其实就是找不到一个好的理由让这个就这个事儿继续。而且这个我们哥俩在一块儿弄这个玩意儿吧，可能怎么说呢？可能 在什么时候又开始了，也说不准。 对， 对，但是这就是一随性呢、玩的东西。你说我今天去钓鱼了，你为什么明天还不去钓鱼？我就这觉得这问题特别奇怪，就是，对，其实就是一个玩儿， 对，就是一个玩儿啊。 然后 D 呢，亚飞的有一个 D 啊， 对，然后东伟的有一个 D 啊、 而且 D 看起来就特别像一张嘴给他 啊，对 对， 那个小笑脸的那个就是吐舌， 对 ，哎，就这个，对，火腹地。那如果要是，其实我觉得喜欢的朋友，不妨你就持续关注一下，说不定什么时候，哎，又蹦出来一道新菜。 对，肯定就是那种神经病似的、抽风似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 对啊，今天我给大家做个创新菜，铁锅炖自己啊，叫老铁666，走起来。对，这说不定哪天真的是这样。现在不是吃播特别火吗？哎，你有没有想过做吃播？ 我们那个。微信群里，就我歌迷群里面有一个姑娘是没事儿就播一个，她能就是那个烤鸭的饼，然后一个肉那样走， 哇， 就是那种特别流行那种， 太牛了，这个 对， 就是拿饼那个放在嘴里，然后叼一块肉直接就进去了。 对，关键吃播，我觉得你不管是什么播吧，给人一个。怎么说，咱说美的享受就有点太高了，但是我觉得至少让人看见了不烦人，让人觉得哎，这个 挺有意思的， 对，挺有意思的。但是你让我吃了，我这吃相说实在的就算了。 好吧，那我们还是吃那个做火腹地吧，我们做菜。对，那大家如果想要听好音乐然后美的享受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看挑战新歌声。对，刚才带来一首非常有意思的歌《火腹地》，这也是跟大飞的另外一个美食的小节目有关系啊。对，那今天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歌要带给大家。现在这个花姐也来了，花姐应该是这个群里的老前辈是吗？然后大家都疯狂的为她打 call。 花姐哈，花姐就是那个。直播给我们直播吃饭的、那个、 是的，好吧，我们今天不是一个吃播的节目，我们是这个唱播， 对还是唱播， 对，还是唱啊。那接下来的，我看今天准备了很多的歌曲，而且你的歌名都特有意思，对，刚才那个小片里面也说，一直是在幕后为别人去制作嘛，然后就到现在自己出了3张专辑，30多首歌，这30多首全是在家写的， 对，不在家写才能在。 对， 没有在别人家写的。 哎，这个回答棒极了，我给100分。对，那接下来的一首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歌呢？ 下一首来唱那个去年出的一首歌吧， 行啊， 叫《万事不如意》。 哦，万事不如意， 对，正好也快到春节了，对吧？ 哎，我觉得就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可以给大家定为一个每天给你带来一点小确丧。 对，其实对，因为我你看我那个给人发表情，我也都是那种。我下的表情也都是那种丧的那种， 是吧？哎，我今天下了一个表情叫那个贱萌兔，他就整个都是这样的，然后每天都是一点都不开心，然后有一个说给大佬递茶。来吧，我们现在要给大飞递茶啊，来。 好，那我试一下，这歌我从来没弹唱过，在这儿就试一下。 好的。 我看用不用加，不应该不用。 好，我们可以准备一下。 就不如意，同样的坑，同样勇敢跳下去。人的一生十有八九不如意，同样的坑，同样勇敢跳下去。他把你迷得神魂颠倒，你现在根本顾不上野兽的撕咬，享受着波涛汹涌和电闪雷鸣震撼着你的心。他已经占据了你的头脑，在这一刻没什么比爱情重要，可你却没想到，没想到一切突然就不见了。人的一生十有八九不如意，同样的坑，同样勇敢跳下去。人的一生十有八九不如意，同样的坑，同样勇敢跳下去。 把你迷得神魂颠倒，你现在根本顾不上野兽的撕咬，享受着波涛汹涌和电闪雷鸣震撼着你的心，它已经占据了你的头脑，在这一刻没什么比爱情重要，可你却没想到，没想到一切突然就不见了，再次被困境逼到墙角，你现在根本顾不上冷静的思考，回到那高山流水和大海天空，听听最初的声音，没什么可以把你击倒，就算有成千上万敌人把你声讨，可那都不重要，不重要，未来一切都会好，人的一生十有八九不如意，同样的坑勇敢跳下去，人的一生十有八九不如意，同样的坑同样勇敢跳下去，人的一生十有八九不如意，同样的坑同样勇敢跳下去，人的一生十有八九不如意，同样的坑，同样勇敢跳下去。 来吧，同样的坑，我们一起往下跳，开心的跳。 谢谢。 对，谢谢大飞这首万事不如意啊。虽然说这个大家一听这名啊，怎么这么那什么呢？这大过年的，抢不到票就算了，还祝我万事不如意。 对，其实主要说自己。 对， 因为 其实我觉得这歌反而是挺淡然的一首歌。 对，因为像去年基本上干的事儿不多吧，因为之前也各种不太顺， 嗯， 所以就写了这么一首歌。 哦， 嘿，想出完了倒好了， 是吧？ 对，然后你看那个现场， 嗯， 也开始做了，然后还做了 live 专辑。 嗯， 这个专辑我想多说两句，因为 来来来，多说，欢迎多说。 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嗯，我觉得就是这个现场专辑是一个考验吧， 嗯， 就是对歌手来讲或者 对 乐队。 对，因为那个你在棚里录或者在家录的时候可以修啊，可以 你录20遍和你一遍现场那能一样吗？ 对 对啊， 对，而那个就是考验的一个是功力， 嗯， 然后另外一个是， 嗯， 怎么说，那现场的那个劲儿有时候你在， 嗯， 在那个戴着耳机在家是还原不出来的。 哎，你知道吗，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的那个播放器里会， 嗯， 有的歌它有现场版和那个原专辑版，我会下两首两个版本，然后不停的听，切换着听，但有时候真的是现场版更给力。 对啊， 嗯， 因为那个现场的时候就是你那刚才我那个小片里也说，就观众有时候给你的那个反馈再打回去， 对， 是另外一种状态。 是， 然后嗯，而且你看在现在咱们能听到现场基本上都是除了国外的好多现场专辑， 嗯嗯， 还有港台的一些现场专辑， 嗯， 我们国内就是内地的现场专辑其实不是特别多。 嗯， 反正我现在印象里就是特别棒的其实就是当年的那个魔岩三杰的那个红刊的那个， 嗯， 对，所以我这次也觉得自己是一特别幸运的一个事儿，就是来做这个事儿，因为，像我这个，我算一个小，我都不算艺人，我觉得 谦虚了，是独立音乐人、制作人，啊， 对，但是我能参与到这么一个事儿里边，能做一个现场专辑出来，对，能有一在。中国有一歌手，他是一边唱一边弹 solo 的一哥们儿，然后出了一张现场专辑， 很棒， 然后在里边那个有一首歌叫奇迹，然后 这个我们要稍事的休息一下，有一个小小的隔断，稍后我们再接着聊，不要走开， 还有广告是吧，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那有请我们今天的重磅来宾，就是大飞，欢迎。 哎，大家好，我是大飞。 是的，刚才呢，我们是聊到一个看节上，正要说哎，然后这个时间就到了， 对， 没关系，我们接着聊，大家也可以嗨聊啊，我都看着呢。嗯， 对，因为刚才说到就是我现场的时候唱的那些歌， 嗯， 其实有时候是自己也没有预料到那个是会是个什么效果，因为我自己不可能在台下听。 哎，对，其实我刚才就想问你一个问题。 对，但是我已经录下来之后，我回家再就我后来我在听的时候，然后我一听那个奇迹那首歌演了11分钟，就是一首歌居然演了11分钟， 怎么会那么长？ 然后里边 solo 我弹了好像3-4分钟的样子。 是吗？ 对，但所以说这个是如果你当时没有一个记录的话，可能就是他就永远都。就不在了，这个过去了，这事。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3-4分钟白谈了，我跟你说。 还是一个那不会，现场人买票来听着。 啊，对对对，那倒也是。 对， 我们说的好现实。 对，所以这个事儿的意义，我就觉得在于记录吧，因为正好对着我的作品，我的歌大部分也是都是在记录，因为我很少就做那些什么抒情啊或者是什么那种，对，说论个对错的那种歌，对，我一般都是在记录，就是我觉得真实的把这些东西给能 记下来 也挺好， 对，属于是记叙文式的这样的一个写作方式。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嗯，其实这样也很好啊，就是我觉得大飞的歌都比较写实，然后都是写的我们身边的很多细节方面的问题，就可能我们吃饭啊、睡觉啊、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部分。然后有的歌呢是属于那种散文式的，形散而神不散，写好了是神不散，写不好了那就散了。 对， 你也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 对， 然后还有的歌呢，就真的是变一个对错，像议论文，然后就是论点论据，还有什么我要论证出来什么一个观点，然后这个基本上都是写爱情怎么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样，是吧？ 对，都是你的错什么？ 对，都是你的错。 对， 没有，你不能光怪别人嘛，自己也要自省一下，好不好？对，然后看到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奇迹太好听了，这是老祝啊，好多的朋友太多了，我都念不过来，就不一一点名字了。大家呢可以点歌啊，喜欢大飞哪首歌，大家都可以在这儿说，然后大飞就可以现场给大家唱。 啊，真的？ 是的，真的真的，这个绝对是在我们节目才有的福利哦，大家。 那以后我多听，我也给别人出难题。 行啊， 行， 我要听就是你的错。对，待会儿我们还有迷之歌单和这个和你一起唱的环节。其实今天也选了一首歌，我真的是觉得所有人都可以和你一起唱。 嗯， 对，这个待会儿我们可以带来现场的版本啊，大飞的版本。 好， 嗯， 好。 对，那接下来要唱哪首？还是说我们要推荐一首，放一首你推荐的 MV 呢？ 嗯，我歇会儿吧。 你歇会儿，那行。其实今天呢，这个有两首啊，一首是别人的歌，一首是自己的歌。那 我都行，反正我都能歇着。 哎，你都能歇着。不，我要问的是，你为什么会选这两首？就首先咱先来说自己的歌吧，好吧？ 对，这个，就这首歌叫《慢慢了解我自己》。 对， 这个也是咱去年的一个工作项目之一吧，就是自己出了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单曲，然后它有一个像样的 MV 了，之前自己都是在凑合和对付的状态下来自己玩，但是这次是有一个小团队在支持着做， 这回是正儿八经的做了歌啊。 对对， 大家得支持， 做了个 MV，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那个，这最近那热播那个剧叫那个白什么，就是那谁袁晓明演那个。 哦，那个我记不住名了，但我知道那个电视剧。 对对，就是哥俩那个，孪生兄弟的那个。对，所以这首歌那个 MV 拍的那个形式也是有点那种，就吉他贝斯鼓，不是，就是所有里边的那个人都是我自己。 哦，就是孪生兄弟那种感觉， 就是自己在家待着太闷了嘛。 好吧，我分裂了。 对，分裂了，就是分裂了。 好，这是一首这个带给自己内心的歌曲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MV， 待会儿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点歌已经来了啊，然后有人点夏天和奇迹，花姐已经来了。花姐刚才可能去吃播了吧。来，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迷之歌单。 当我快乐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忧伤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当我在无人的公路自驾看风景，在汹涌的海上冲浪，在温暖的阳光下读书，你呢？给我你爱的迷之歌单。 这首歌，真的是一人分饰多个角色，角色， 对， 就是五个我， 对，五个怎么是五四个你？ 四个我。 对，刚才大家还在讨论说到底是四个还是五个，说摄像还得算一个呢。对，就是所有都是一人包办的。然后刚才我就在问大飞老师一个问题，我说你一共会几样乐器？ 嗯，就是电脑能装多少音色，我就会多少乐器。 真的吗？ 就是怎么说呢？现在全是。好多都是软件的呗、 哦、 对，然后像弹的吉他贝斯、 嗯、 然后对准备再练练编钟 啊，编钟哇， 对， 这太牛了， 现在有钱买房、 嗯、 练那个、 嗯嗯、 对吧， 为什么要先买房呢？是有地儿放是吗？ 对、 啊、这编钟太大了。 对 对，好了，刚才那个大家都在聊天啊，就果然聊天室已经被这些粉丝们承包了。然后刚才不是有人点歌吗？奇迹和夏天，对，要不要满足一下呢？ 这俩差的有点远，我觉得 是吗？那可以择其一，我觉得对，或者咱们先把准备的歌先给大家唱了。 先把准备的歌，我不唱准备的歌了吧？ 不唱准备的，那就 让你们想听什么就唱什么。 那就奇迹和夏天，你先选一个。这俩歌为什么会差那么多呢？ 没关系，我可以唱成一样的。 别，那大家会不满意。对，你可以选一首。 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上过什么电视节目什么的那种后遗症。 嗯、为什么 呢？那个、 嗯、 大家都觉得夏天是我的一个。代表作是吧？ 嗯，就是因为在电视上唱过是吗？ 对，其实只是因为在电视上唱过而已、 嗯、 我觉得就是一个众多的歌里的一个小歌。 哦， 对，但是你们要听了给你们唱呗。 是的是的。好， 夏天就应该去海边看看妞，听听大海的波浪，醒醒神，可我却站在马路边哼着歌，吸着空气中弥漫的汗味。今晚我一定要喝大，喝最大，喝到自己的膀胱快要爆炸。说平常不敢说的话我不怕，我找到了勇敢的方法。夏天难免有冲动，夏天难免有惶恐，夏天需要一阵风来度过夏天。夏天难免有冲动，夏天难免有惶恐，夏天不会感到冷，我爱的夏天。哎， 啊，你爱的夏天就没了是吧？ 对，因为现在冬天了、 是，那就是唱夏天意思意思得了啊，现在是冬天，大家还是先过好这个冬天，然后夏天就不远了。对，刚才因为在这个我们的聊天室里突然间大家说莫名的紧张，因为我们的老板来了、 啊、是吗？ 对对对，这个舞台啊，谢谢舞台打 call。 对，非常喜欢大飞的表演。嗯， 谢谢。 那这是夏天，刚才是哪一位朋友点的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满足你的要求咯，大家可以继续在这里互动。 我也谢谢领导是吧？ 不用不用，对，我们就是尽情的唱就好了。 对，说到领导，前两天看那个、就是各种电视剧，刚才就说错名了、 嗯、 不好意思、 啊、对，刚才对我们还要解释一下， 对，应该是潘粤明、 是的，白夜追凶啊， 对对对。然后就是说到领导，最近看电视剧看有点多，然后就是领导一般就没辙了的时候，那个动作，尤其前一阵那个《人民的名义》嘛，经常有 那个很那什么， 然后总结了一下，就是一屁股坐那儿，然后稍微 快演示一下， 稍微颤一下，然后摘眼镜擦汗，然后这儿一头发一般大背头，这儿两绺耷拉下来。 我们的领导是很帅气的，绝对不是这个形象。 对，那个是我说那是那个坏领导嘛？ 啊，坏领导，好领 导。然后那个是让那个让观众解气用的吧？ 对对对对，基本上就是除了领导之外，有的比如说像我有的时候坐在那儿也是坐一下， 对对， 也会有这个效果。 对，那挺神的，这个 是吧？对，但是那不是领导的专用的，我觉得如果我那样的话，是因为胖了。对，好了，那么刚才一首夏天还是很有那种特别真是接地气儿的感觉，就好像我的夏天 是 就可能、有的时候听夏天的歌会觉得哇，真的是看着比基尼秀啊什么的。但是 在这儿我也想问几个问题、 你问、 就是 问大家是吗？ 对，问大家几个问题啊、就是你看我这个夏天的这首歌里边、我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就是好多人在跟我说这首歌我们 我们要那个听大飞唱什么撸串儿什么的，我没唱撸串儿，就是好多人跟我说你那个里边有， 哎，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们想联想出了好多事儿在里边， 就是因为就这首歌我刚听完，然后我的感觉虽然说没有联想到撸串儿，但是我联想到一种饮料，北冰洋 啊， 对，就真的是就因为可能跟我的生活太贴近了， 可能就是每个人脑子里夏天应该有的那个东西。 对，其实我并没有想到什么啊，带着独角兽啊，带着火烈鸟的游泳圈啊，到哪个海边去happy 一下， 对， 而是坐在路边，真的是花毛一体。 对， 啤酒或者北冰洋。 我在这儿我也可以那个说一下，我郑重其事的说一下这首歌写了什么。 好啊。 对，因为说实在的，大家都觉得那个这首歌写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夏天的场景，然后。喝酒啊，就包括大家想象中的撸串啊，姑娘啊，海边啊，其实我想象的是，其实我当时就是一个特别烦躁的一个心态，因为对，因为我们家就住在马路边 哦， 对，然后我们家马路边夏天的时候楼底下就有好多那个酒腻子，北京 我知道肯定有撸串的， 对，然后底下又有烟呀、啊，又有那种脆酒瓶呢，我都烦， 不好不好不好。 我第一句唱的就是夏天就应该去海边，就是你们赶紧 哦，去海边， 对，就是别跟我这儿捣乱， 对 对。然后最后呢，大家就理解，可能是因为我的那个歌的风格吧，就是会比较欢快，会比较能让大家有一种那种。正能量， 对对，正能量。然后我看这个有朋友问，夏天你难道不想吃红柳吗？我想 红柳 啊，对啊，红柳是红柳烤串， 什么时候都想吃， 是吧？我也觉得，对，反正已经有人直接说这是撸串之歌，并不，对。经过这么一解释，其实这是特别烦躁的时候写出来的一个。 没事，您说是就是，对 对，你可以伴着它撸串，这倒是没毛病，嗯。 嗯， 对，这是夏天，我觉得还是就是给人一种特别正能量、特别好玩的这样的感觉哈，也特别好听。 反正大家喜欢就好吧。 对，喜欢就好。那除了夏天呢，还有这个两首歌，其实是今天准备的，要不要带给大家再唱一首？ 都行。 行啊，这么随意呀、啊？我点一首。 对 对。 咱们就是刚才说到奇迹，就唱奇迹吧。 奇迹那也行。 嗯， 对，先来这个不一样的风格是吗？奇迹。 对，就是一更欢快的。 好，那我们听更欢快的版本。 失落的深夜啊，就在这一刻。你想起了谁？热情在涌动，像飞奔的岩浆，它融化了我。在这场游戏中，没什么能让我后退。趁黎明来临之前，让我们紧紧地相拥吧，完美完美、yeah、看天边的第一缕光线啊，它照亮了谁？请原谅我第一次失败吧，并没有破碎。让清晨的风带走昨夜霓虹闪烁下的疲惫，在你离去的那一刻，我点燃了烟火，突然出现奇迹，你转过身说也许，如果能回到过去，我什么都不在乎。突然出现奇迹， 奇迹。你转过身说也许，如果能回到过去，我什么都不在乎。 怎么玩？ 哎，好嘞，奇迹来自大飞。刚才看到知性人说，哇，谢谢飞，简直就是行走的节拍器。 啊，是吗？那么准。 对，这么准，可准了。反正我当时我就当一个小迷妹一样，大飞在旁边唱，我就在旁边听，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投入和陶醉啊。 啊，是吗？ 真的，就差今天那个没插电，如果要是下次有机会的话，可以真的带着乐队到我们这儿插电，然后现场演一下。 行啊。 对啊，我觉得这个我们的表演区，你看霓虹灯真的可以闪烁哦。 好嘞。 大背景墙换上我们的这个照片。哎，说到照片呢，今天大飞还真的给大家准备了很多不一样的宣传照，我觉得这个朋友们我不知道是不是都看过哈，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一展示一下不同角度不同时期的大飞到底长什么样。对，我们首先哎来看这一张，都是一些哇好酷炫的宣传照，这是在哪儿？是 这也在日本。 也是在日本。 对， 哇， 这是在 好清新， 去年在木更津。 好，在东京是在什么地 方？对，在日本，其实它是在日本的一个算农村吧，一个地儿。对， 农村乡村啊。 对， 好，嗯，这是在这个木更津的一张，那这一张，这张就是宣传照，这是在现场拍的。 这是在前两年的简单生活节，上海的。 好的，这做的非常的好。 因为我自己没什么，说实在没有什么宣传照。对， 你太低调了。 没有那种，就是说在。太多在棚里那弄一个黑背景或者白背景那种，觉得那个我永远照不好。 嗯，好的，那我们再看这个，这也是在日本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衣服是 一 样的。对，还有这个啊，其实我觉得这张也特别好，就是我觉得抓拍的这个都特别有神韵。 对，因为当时这个是拍这个照片的人是我们那个小纪录片的导演。 怪不得。 对，所以当时他说就别人都往前走了，就去下一个景了，然后就是他就不动了，说你在这儿你这样一下那样一下，给你拍两张。 啊， 当时我觉得 其实那张是摆拍是吧？ 都没有，就是他就是你往前走啊，或者是怎么样，就看哪边大概的一个。 要不说好的摄影师真的是非常的难得，你知道吗？就是以后一定要跟一个摄影好的人一起出去玩啊，都留下的都是美照，不然的话你回来之后你想。真的你想掀桌子啊，这个都是在现场的一些照片是吧？ 对，这个就是棚拍了。 哦，棚拍。 对，这就是棚拍了。 嗯， 所以这其实我最要命的就是棚拍。 嗯， 我觉得。 但这张好瘦啊，就是那个特别瘦的时候吗？ 对，那时候比较瘦。 哦， 对，我是去年到现在胖成这样。 但是刚才大家也在讨论，就是微胖界的扛把子。 没关系， 微胖界里颜值最高的。 还会在。 瘦回去的， 努力的，对，差不多吧，是这意思。 好的，那我们期待大飞老师。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在说，现在就很好啊，并不一定瘦要瘦才好。小冉说360度无死角，然后这个还有朋友说是我们都是小迷妹，知性人说好帅呀，好帅呀。 我其实希望今年，我之前在那个演出。 小愿望来了，2018是吗？ 之前演出的时候，我说我的愿望是需要一个提词器。 嗯嗯嗯。 对，然后提词器现在基本上一个 iPad 也能满足了。 嗯。 对，现在我下一个愿望就是能瘦点儿。 好的，这个愿望一定可以实现的哈，只要你少吃多练。 算了。 那这不行，那好吧，我们先来。因为还有一首这个推荐的 MV 哈，对，这首歌其实是 Jack White 的一首叫做 Leather Rattle。 对， 这首歌其实是在什么情况下听会比较好呢？你觉得？如果让你给他打一下歌的话， 因为首先 Jack White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歌手，一个吉他手。就是说，他的吉他音色是那种特别怪，但是特别。 过瘾的那种音色、 哦、 法兹的那种声、 嗯、 然后呢我觉得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模仿他，我觉得这是他最牛的地方、 嗯、 然后呢这首歌叫他这名字翻译过来刚才也查了一下， 对对对，我们特意查了一下， 叫一个防疫所防疫站的那个， 对 对、 嗯、 其实是稍微有点小变态嘛，算是、 嗯、 那种， 其实也不算吧，他就是反映一个不同的那种 现象，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平时就我的歌写的过于现实了、 嗯嗯、 然后也太那个就是贴近生活了、嗯、 对，咱来个不贴近生活， 对，所以我平常有时候听歌我喜欢听一些就是离自己远一点、 哦、 然后去让自己就把现在这些暂时的给它放在一边、 嗯、 对，休息一下这种、 个、我觉得这首歌可能就是用迷幻两个字来形容会比较好一些嘛， 对对 对, 对， 让大家放空一下哈，来自 Jack White 这一首Lazaretto， 那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首 MV 了哈。那提前跟大家说一个结束语，谢谢大飞来做客我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谢谢。 我还会再来的。 是的，你还会再来的，下次带来更给力的现场。也谢谢大家，今天大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哈，来给大飞打 call， 也谢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谢谢主持人。 哎，不客气。同时代表我们的编辑王笑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好了，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 Jack White。前面有一个，哇哦！